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四环四海桥到宝福寺桥西向东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来到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呢，主要是带大家一起来听新歌。首先呢，我们透过我们的公告牌来了解一下全新的榜单。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夏《念》。第14位，大张伟，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第13位，萧亚轩，555。 想整个紧紧抱着。 第12位，刘卓轩，太阳。第11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回缩。 第10位，周兴哲，我知道要微笑。 爱的天崩地裂，说穿了都无关紧要。 第9位，毛不易，木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第8位，张碧晨，隐隐作秀。 冲掉的影子，晃来晃去。 第7位，五月天，什么歌。 我们在沙拉的江湖。 第6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 第5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 第4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3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 第2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 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27全球榜排名第15的歌呢，是进榜8周最好成绩第3名，来自于胡夏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念》。随着新专辑的发行日期临近，更多的主打歌呢也一首首推出。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夏最新亮相的单曲《同类》，和上周上榜的《念》一样，都收录在他的第5张个人专辑当中。我们来听这首《同类》。 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 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 下的相伴概念专辑分别以原创新歌和翻唱歌曲两部分组成，新歌的露出呢也是按照这样的分类进行，在念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和阅读爱情之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新专辑第四首主打单曲，翻唱孙燕姿的同类。下面呢连续两首都是本周新鲜上榜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听第十四名，来自于大张伟的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看这个歌名就知道他是认真的，没有了一贯的欢喜逗趣，而多了几分深情笃定的感觉。来听听这首只想和你静度时光。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只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想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些小过往，轻轻唱。 望，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倾吐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 萧亚轩的新歌在全球榜上第一周亮相的成绩并不出彩，这首555以第13名的成绩上榜。萧亚轩最近两年呢很少有新歌推出，上一首《明天的秘密》是电影《心理罪》的推广曲，已经相隔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单曲推陈出新非常快速的时代，那是很难想象的。这首新歌555也是 OST， 是《动物系恋人》啊的片头曲。好，排名在第12位的歌曲呢，也已经有8周的榜龄了。刘卓轩通过这首歌表达对自己喜欢的歌手的热爱之情。我们来听刘卓轩的这首《太阳》。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但每天轻拨空弦，回头望见。 照亮我什么 More and 男人男人藏着 Tom and Lisa 的 Hill 男人男人格的藏着 Tom and Lisa 的 Olio 你们无数的提纲才能拿路比出歌一说还慢太清楚我曾经连着这么多吧我怕上下歌 I need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唱着一首叫求小姐的歌求小姐讲得声音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笑的酒窝征服我，是我竟幻想一天睡日代价，为你披上婚纱。 Yeah. 听到的是之前在中国榜有着非常好成绩，也是本周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全球榜新歌上榜第11位，来自于张爱颖的《贪恋》。这首歌呢是《归还世界给你》的主题曲。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张靓颖和著名的填词人文雅在相隔10年之后的再度合作。来到本周榜单的第10名位置，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二周进榜前进4个榜位，来自于周兴哲的这首歌，叫做《我知道要微笑》。 变成了光灯，弥漫孤单味道，无法全身而逃，至少还能留下骄傲。如果不爱了，不再快乐，有什么不舍得？刻骨铭心过每一个选择，对自己负责。爱的天崩地裂，说穿了都无关紧要，中毒最深的人往往都不需要解药。曾经那么美好，我知道要微笑，请答应我你会努力活得比从前好。真心是冷是暖，终究只有自己知道。走走停停的爱，注定是真的成指标。下个遇见的人，值得我们再次微笑。 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8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本周第九名来自于毛不易的《牧马城市》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毛不易最近接下的 OST 歌曲呢，也都和这个著名的影视音乐人谭旋来合作，包括和迪丽热巴合作的《浴火城诗》，以及这刚才我们听到的《牧马城市》。第927全球榜第八名是张碧晨的《隐隐作秀》。作为张碧晨今年首发的单曲呢，已经在榜上有7个星期了。这首歌之后呢，张碧晨呢也有多首新作发表。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在上个星期发表的《我变了，我没变》。这首歌呢是由小柯词曲，原唱呢是杨宗纬。在歌手比赛当中呢，张碧晨作为竞演歌曲，最近也推出了录音室的版本。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错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错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 间。 常常还有一个残存的倔强，还有什么你不可以忘？爱你让你不断的痴狂， 一年之前我一年之前，你不需要提示怎么唱，你在依赖的心里紧张，早已看出那心里的伤，有些情深刻进你的肠，还没埋藏着一起遗忘，至少我唱给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上个月底推出的单曲 I Will Carry You。 榜上歌呢是他们为电影《捉妖记二》所演唱的什么歌，随着体面和等你下课离榜，那十周榜零的什么歌呢也晋升成为了本周的恒星歌。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榜上的第六名也是第四首上榜新歌，这是来自于炎亚纶在四年之后回归华语歌坛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叫做最想去的地方。 爱温暖了零下的渡轮，一条围巾连起两个人，我才明白流浪的路程是为了与你汇合，还要让我们像彼此的体温，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你的明天是深爱你的我最想去的地方，白色雪花落下，像天空只想拥抱着你不放。你让冬天一点也不冷，

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来到了我们的榜单旅行，和大家一起纵览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四地排行榜的榜上歌。首先呢，我们还请出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 DJ 阿鱼 Casey， 以及马来西亚方面全球榜的主播美云，带来全球声势推荐。 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全球推荐。 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你好，我是榜主阿鱼。 你好，我是榜主 KC。 除了我们两位榜主之外呢，每个星期都要请出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榜主，也就是我们全球榜的榜主的，他是谁呢？ 云姐。 没错，云姐你可以出来啦。这个 他应该很讨厌我们啊，每一次都用这样子的方法把他招出来。 那我们好好说一次，美云姐，这个星期有什么好歌要介绍给我们呢？ 用教这个是你觉得我会不讨厌你们两个吗？没关系，我今天心情好，原谅你们。因为呢，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就代表着我的好心情，而且听了之后呢，你的心情也一样会变好的。有的是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呢非常的简单，不管是歌词也好，旋律也好，很容易的就会让你记得它，尤其是当中的一句歌词，一切都还好的。那这首歌呢想要传达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正能量，而且为什么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呢？其实是因为啊，大张伟觉得这三样东西代表的就是美好。你在想象这样东西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有一个很欢乐的画面出来，就好像呢去到儿童游乐园那样的感觉。所以呢，大张伟希望大家在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呢，要告诉自己的心说，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什么压力，或者是什么样的焦虑感，在你的这个内心深处，都要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来自大老师大张伟。 怎么能哭呢？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 Hey!

起。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 Bell 雨田，出道五年多来回望自己的音乐之路，感怀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写下的这首主角。这首歌呢是之前几周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在本周呢也是在家乡 的榜单当中成功登顶。榜单旅行接下来一站呢，我们转战到新加坡，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加坡方面的 ES933 最新龙虎榜。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首周入榜排在第17位，也是近期啊华语歌坛备受关注的一首新歌，是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叫做《不爱我就拉倒》。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深你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都快把 看着人脆弱

近日由北京中华文化促进会与北京彩色梦艺艺术中心联合发起的彩色梦艺少儿美术工艺画展在中国艺交所国艺空间开幕。24名小学生用长卷的形式抒发各自的心愿和梦想。这次画展共展出了24件美术作品，作者都是小学生。小画家们最小的年仅7岁，最大的12岁，每幅作品都有30米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榜单旅行呢，这个时段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香港方面的榜单和北京方面的榜单。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香港电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林奕匡的《从世界到我家》以9个榜位升幅跻身三甲，那蔚蓝的《生涯规划》前进2名排在亚军。下面我们来听香港方面的冠军歌，来自于 Submoment 这首《澄海》，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香港的乐团。 你创造这太空，浮游失重，越过大气外，探索黑洞。你折射了暖光，融和冰封。找光做雨露，冷却温度，如候了集结天空，如流毅力挺枯燥，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就觉你我也渺小，从灭宇宙最遥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预览地图，请把你的心开，观赏最美的海，停如约出这片沧海。未来是一幅画布，请盖上色彩。做了赤土，云云山峰，地壳在震动，拼凑高度，如候了集结天空，如流毅力挺枯燥，如瀑布撞碰风土，全人类也炽热拥抱，才察觉你我也渺小，神秘宇宙最遥远光谱。从来没有路线，没有预览地图，请把你的心开，观赏最美的海。未来是一幅画布，请绘上色彩。 们听到的是本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来自于 Submoment 这首《澄海》，收录在上个月推出的新专辑《连续记号》当中。华语歌坛的几个重要的音乐市场，香港的乐队的音乐呢，也还是有着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像 Submoment、Rubber Band、To Nick 啊，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上榜歌曲，首周第19名，来自于 Hot Cha 啊。这首歌叫做 Are You Still My Best Friend， 是他们十年前的一首歌，叫做 You Are My Best Friend 的延续之作。这支立足于香港歌坛的女生三人唱跳团呢，也已经一起走过了超过十年。 在某夏季任夜盲眼光舞会中撒放，顽强认真跳过，共你醉热烫。最爱香草色一套，素颜如态度，仍不听摆布，我还未有畏惧。有份坚持几多天。 有你，连瑜伽都丢低了，无力锻炼。水费搭摄于一个长期地牵，没有你，一个人乱撞江都反转。牙刷一对，一刀两断，和谁分享这杯面？凌晨才发现无人陪睇恐怖片，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分，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从无想我所爱的牺牲，离别你又怎做人，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